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吴岩松脸色阴晴不定，手中本已松掉的长剑猛地握紧，警惕地望向一众掌门。饶是谷仓一向心性宽厚，此时瞧见这样一副情形，也忍不住怒喝： 吴岩松，屠杀我门弟子的居然是你青城派。 这次武林召集帖是青城派所发，他们为了响应才会千里远赴化元山，哪知却陷入了青城派早已布好的陷阱，跟来的半数子弟尽皆丧命于此，他岂能不恨？与他有同样遭遇的其他三位掌门亦是如此，猜出了缘由，纷纷跟在谷仓身后，沉着脸朝吴岩松围拢。吴岩松打了个手势，他身后的青城派弟子立刻摆阵挡在他面前，从寺中更是跃出不少黑衣人站在他身后。见吴岩松退至后面，又有黑衣人接连出现，谷仓等人一怒，纷纷运力拔剑，哪知他们突然脸色一白，吐出一口血来。除了谷仓，其他三位家主本就受了剑伤，更是不济。苏家家主神色冷凝： 吴岩松，你在我们身上下了化功散。 他们在武林中已是翘楚，能不动声色将药下到他们的吃食里，除了吴岩松，根本没有人能做到。场上情形陡然变化，韩烨和任安乐对视一眼，皆看到对方眼底的凝重，各派的弟子急忙护在各自掌门周围为其护法。几位掌门盘腿坐下，点住周身大穴，开始运气疗伤。见事迹败露，吴岩松也不再伪装，脸上的阴狠表露无遗。 不错，你们这几日的吃食都被我做了手脚，三日之内只要运用内力便会血脉逆流。至于那些弟子，自然也是我安排的人取了他们的性命。 卑鄙无耻，简直枉为一派掌门。 三清观五合道长是个倔老头，当即便怒骂起来。谷仓沉声问道： 吴岩松，你青城派相传百年，今日做出这种事，就不怕武林群雄群起而攻之？ 我怕什么？永宁寺也就罢了，你武当崛起不过几十年，凭什么位列在我青城派之上？今日只要你们都死在化元山上，到时候还不是我说什么便是什么。 吴岩松阴恻恻地朝太子和任安乐看了一眼。 世人只会知道太子率兵攻打化元山，四派掌门和太子皆惨死于此。不用我出手，你们自会被朝廷剿灭，到时候我青城派便能成为武林第一大派，扬眉吐气。 吴岩松，你和谁勾结来取孤和诸位掌门的性命？ 太子，皇城里的那把椅子可不好坐，你还是安心做个糊涂鬼上路的好。 你若说实话，你的命留下，孤可以给青城派一条生路。 哼，太子殿下好大的口气。出来。 他话音落地，两道人影从寺内跃出，出现在两方人马之间。他们身负长剑，身影如鬼魅，一见便知是顶级杀手，丝毫不逊于早已成名的江湖高手。院叔握着巨剑向前两步，眉头皱起，护在任安乐和韩烨面前。韩烨神情微有凝重，缓缓抽出腰中软剑，运力一弹，清月的剑鸣响彻在化元寺外。几乎是瞬间，四野山林中鸟雀四起，寒光一闪，众人抬眼倒吸一口凉气。 不知何时起，化元山四周的高地茂林中被无数骁骑营士兵围住，长弩架于山间，弓箭拉至满月，指向寺外的空地，似乎只等寒夜一声令下，此地便能被夷为平地。各派掌门见此情形，暗暗惊叹，太子想必是早就猜到了会有这场动乱，才会将骁骑营将士埋伏于此。吴延松脸色一变，正欲开口，一道苍老沉郁的声音响彻在化元山顶，浑厚的内力震得所有人心神一凛。 好一个大庆太子，临危不乱，心思深沉，韩仲元倒是教了一个好儿子出来。 众人闻言大惊，世间敢直呼当今天子名讳的寥寥无几，除非大晋历朝之前，此人就已名动云下，和太祖相存于同一个时代。山间掠过一道浮影，身着湛青衣袍的老者出现在寺外的一块原石上，鹰钩鼻，相貌生得极为冷厉森寒。青城派掌门和这老者有几分相似，显然来人便是青城派老祖吴征。几位掌门神情沉郁，陡然变了脸色，就连任安乐和韩烨也是如此。这人玉气无痕，感觉不到一点内劲波动，就连此时他站在不远处也瞧不出一点气息。通常能达至如此境界的唯有宗师。韩烨吐出一口浊气，俊朗的眉微微皱起，他算准所有，却偏偏没料到吴征已进位宗师之列。吴延松见老者出现，喜不自胜，行到他身边道： 爹，这些人不识好歹，您出手教训教训。 哼，没用的东西，几个废人都解决不了。 吴征打断吴延松，冷声呵斥。吴延松神色样样，退到一旁。 元叔，等会儿无需恋战，带你家小姐离开化元山。 是。 院叔听得吩咐，离任安乐更近了几分。任安乐陡听此言，附在身后的手一顿，眯眼朝韩烨看去，神情莫名。韩烨从人群中走出，毫无畏惧迎上前，拱手道： 吴老掌门。 小娃娃若是愿意，唤我一声老前辈，老夫也受得起。你师父如今在何处？ 师父在泰山闭关，吴老前辈可是想再续麓山之约。 韩烨回得不卑不亢，其余掌门一听这话，暗暗啧舌。太子对着青城老祖竟然敢提这件往事，着实是个胆大的。数十年前云下大乱，江湖之上也是一阵腥风血雨，当时净玄大师和武当天眼掌门约战各派高手于麓山，青城老祖惨败，自此青城派龟缩山门。大晋历朝后也是尊泰山重武当，青城自此风光不再。这件事可谓是青城老祖平生之耻。果然青城老祖的面容登时便阴沉下来，他打量寒夜几眼，冷冷道： 不愧是韩子安的孙子，不怕死的硬骨头倒是传承了几分。 不待韩烨回应，他抬眼朝任安乐看了看，目光划过院书的时候，很是露出了几分意外。 老夫久不出江湖，如今的年轻人倒是后生可畏。小丫头，你师尊是谁？ 老头子，本姑娘天赐神力无师自通。 哼，谁的徒弟都好，今日都得把命留在这儿。 青城老祖望向寺外众人，眼底露出了一抹猩红，森冷一笑，干瘪的右掌上紫红色的内劲若隐若现。 萧琴一护好各派掌门，元叔带你家小姐走。 话音落地，寒夜骤然跃向半空，手中长剑鸣出清月之声，朝青城老祖而去。寒夜的剑法大开大合，颇具气象。吴征生了好奇之意，未尽全力，单手迎向寒夜。与此同时，吴延松挥手，黑衣人和青城派弟子朝着各派掌门攻去。掌门全都负伤，又有宗师出现，各派弟子士气大跌，抵抗得很是疲乏。 院叔看着寺门前一片混战，拉着任安乐后退几步，低声道： 小姐，你先走，我来挡着。 任安乐皱眉，就欲推开院叔的手，院叔一动不动拦住他： 小姐，这里有宗师，我和太子拦不了多久。 任安乐看了他一眼，朝前走去。 以前在晋南，我什么时候丢下过你？ 话音落地，他随手卷起一把长剑，身形一动，拦住了就要朝半空中寒夜袭去的两个黑衣人。 背地里偷袭，真是浪费了一身武艺。算了，委屈委屈本当家的剑，送你们一程好了。 任安乐声音懒洋洋的，攻势却一点都不缓，杂乱无章的剑法硬是让两人连退几步。那两人对视一眼，眼底有些惊骇，突然剑锋一转，互相配合化为剑阵，顿时威力骤升数倍，一时间倒也不弱于任安乐。任安乐皱眉，这两人很是有些难缠，而且招式狠毒，想不到青城派除了青城老祖还有这等帮手。场上混战片刻，吴征以掌为剑和寒夜交战，渐渐不耐烦起来。他看了四周一眼，见不少青城派弟子和黑衣人死在四野山林里射出的密箭之下，心底一怒，终于用了八成力拂袖推出一掌。寒夜被震得倒退数步，心血翻涌，一口血吐了出来。任安乐瞧见，眼神一暗，奈何被两个黑衣人死死缠住，挪不开身。 小姐，你去帮殿下。 巨剑陡然插入交战之中，院叔用力砍下，对着任安乐大喊。任安乐点头，抽身朝寒夜和青城老祖的方向而去。寒夜剑尖触地，手腕处有血迹顺着剑流下。青城老祖立于他不远处，掌心内劲涌动。 老夫便提早送你去见你那个短命的太祖。 咆哮声响起，青城老祖飞身朝寒夜天灵盖劈来，寒夜猛地沉眼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把长剑横空出现，挑开青城老祖的掌劲，拉着寒夜连退几步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